心 时候都忍着不哭泣。陌生的城市啊，熟悉的旧雨，也曾彼此安慰，也曾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的不能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 送君千里，